除了一人直接拂袖离去以外，余下的几位高手还在恼怒队员的白痴，互相也不搭理。把几位高手请来的玩家此时面面相觑，更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倒是陈果乐呵呵地凑过来： 比赛嘛，输赢很正常，要不要再来一局？ 还来什么呀，走了。 又有人起身就闪，之前打完就发难的机会被那位给抢了，其他人再复制显得很没气质，一时间又没有什么好的灵感。此时陈果过来说话，立刻有人借题发挥，话一接立刻就跑，那走路带风的模样好像生怕有什么人跳出来拦他似的。陈果当然是不会拦他的，倒是把他邀来的玩家礼数上这时倒是应该留一留，但这礼数也要看时候嘛。正常客人走了要留，但眼下客人坐这是受伤呢，还留人呢会怀疑你是故意给人难堪呢。这人走的同时还留下了不打了的话头，这倒让其他几位都是轻松接过。 不打了吧，那得了，我也回了。 说话间又一位起来了，其他五人更是争先恐后的跟上。 啊，走了走了。 几位高手倒是在此时此刻最为和谐了。高手们和谐的离去了，那些个把高手请来的原本还狐假虎威挺嚣张的，现在一看这场面哪还敢出头被人瞅，一个个都灰溜溜的默不作声，也是等着无人关注的时候就悄然散去呢。而星星战队的实力这一下算是真金不怕火炼了一回，和潇洒哥齐名的这八大高手在整个荣耀圈名气可能要弱些，但在 H 市，尤其是 H 市网吧的这个圈子里还是挺响亮的。结果趾高气扬的来了，灰头土脸的走了，而且和星星战队对战时好像也没比其他人强哪儿去，一样是压倒性的惨败。星星战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这下子大家都有点估量不出来了。 还有没有要打两把的？ 陈国此时心情也不错，兴冲冲地问着。随后再来的就是那种非打脸道，只是好奇上来试一试的玩家。陈国不知他这时的神情倒是给了不少人信号，如果他现在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的话，那星星战队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深不见底了。不过在打败了几个高手后，他却也明显露出挺高兴的神情，那这星星战队的程度难免又要被人低看几分了。这一点陈国倒是真没想着，他和大神一起混眼界确实提高了不少，但他毕竟并不是大神，如果是叶修击败了这些对手肯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心情，但陈国到底还是不一样，击败了这些他以前看作是高手的人，他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在一些零零碎碎的玩家和星星战队挑战了一下后，这一天差不多就结束了，网吧免费照旧，但叶修他们还得休息不是？陈国当然也不会24小时就在这盯着，此时上去找着大家，和他们眉飞色舞地讲着今天的八大高手是怎么神奇而来败兴而归。陈国现在整天在下面端着可也算难受坏了，这种事儿根本就不符合他的性子。随后的两天星星网吧消停了许多，冲着免费上网来的人依然是那么多，但是还那样大肆嘲笑星星战队不自量力的声音却是弱了不少。当然有还是有的，虽然这几天表现出了他们的强劲，但是想把家事都挑下马，这在玩家们看来依然是痴心妄想。毕竟家事三个全明星选手的纸面实力放眼职业战队中也仅有霸图在其上了，只不过现在再来的客人也只能拿家事什么的说事儿了，自己跳出来打脸是肯定不敢，说找什么高手的那默默是在找着呢，但却不敢再把话直接撂出来。在网络上星星的名气渐渐也传开了， 网吧免费活动，那在网络上没什么人关注，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星星战队差不多算是摆了一星期擂台了，但却依然未逢一败，这看起来是实力真有两下子的样子。不过有关是炒作的声音也不算少，当然这话也没错的，陈国搞的这名堂确实有着炒作的成分，反正早晚也要和家世对上，不如早早就跳出来将这个反派从头当起。虽然这样将要面临一路的嘲讽鄙视，但陈国不相信这样一路走来他们会连一个支持者都吸引不到。家世还没牛到一手遮天呢， H 市里也不全是家世的粉丝，地域优势家世具备，星星同样也有，这从开始就把关注炒起来，好让些个玩家一路看着星星一关一关闯过去，这肯定是可以得到一些人支持的。只不过在这个要和家世一决高下的挑战赛背景下，想争取到家世粉丝难度太大，所以陈国才会如此决断，干脆就挑明了当个对手，干脆就不去争你那些粉丝，就争取那些中立剩余的。这样的粉丝还有多少，陈国并没有太科学系统的统计，但毕竟他是开网吧的，对于荣耀玩家接触的远比普通人要多些。不是所有 H 市的荣耀玩家都喜欢家世，支持家世，这一点他敢肯定。如今随着打败潇洒哥这一批人，星星战队在 H 市的名气已经扩散出去了。新的一周开始，那些还想打星星脸的玩家还没找着高手呢，却已经有高手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些自找上门的玩家一报 ID， 那都是能引起网吧荣耀玩家一通关注的。不过很可惜，结局都是一样，玩单挑的到现在根本就没人能过得了唐柔这一关。唐柔的水准靠一开始的天赋就已经厉害过普通玩家，现在也有了些经验，又有了系统的训练，在没有了小白失误后，就玩家这种级别的高手想胜过他和胜过职业选手也没啥区别了。职业选手那还有可能不那么认真，随便应付一下，结果不小心失一下手，但是唐柔的性格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力争第一的，输没有理由啊。高手一波一波的来，来的层面也是越来越高级，像潇洒哥这些名气是有的，但这都是因为 H 市网吧组织的一些活动，因为拿到了名次然后广为人知的。这些个名次吧，放在参与的玩家圈里挺认的，但拿出这个圈子，你哪位啊？潇洒哥之流要是放到整个网游圈子，他的名气其实比毁人不倦都不如。毁人不倦那是全凭自己的本事在整个网游中硬闯出来的，说到拾荒者，要是不知道毁人不倦的，那大概就是不知道拾荒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像毁人不倦这一类能在网游中完全靠实力杀出名气的，那才是真正的荣耀网游中的顶尖高手，这种高手比起潇洒哥他们当然就要高出一个层面了，而潇洒哥他们的层面不够。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他们八大高手除了韩烟柔、包子、入侵这些名字一点反应都没有。韩烟柔、包子、入侵等角色的名气确实不能和君莫笑相比，但是他们是和君莫笑捆在一起的，这点背景却是真正荣耀网游圈中最上层圈子的人都知道的，这个圈子当然就是俱乐部工会，这个网游中最顶尖的高手圈了。八大高手没到这个层面，完全不知道这两位的背景，但渐渐的随着星星战队在网络上名气传开，在 H 市前来挑战的高手层面不断上升，终于星星战队的背景被爆出来了。先爆出来的是网络上有人指出，韩烟柔和包子入侵这都是第十区出身， 一直跟着现在网游圈最有名的角色君莫笑混，当初在第十区搅风搅雨的狠角色。这消息一爆出，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位就直接被忽略了，背后的大靠山君莫笑立刻就被拎了出来。君莫笑那是什么人物啊？疑似叶秋啊，这传言有很久了，但没人拿出明确证据，也没有当事人出声表态，于是一直就是愿意相信是的那就是，愿意相信不是的那就不是。但毋庸置疑的是，君莫笑的实力很强，极强，50级就能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在网游玩家群中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而且很快就有玩家开始讥笑了， H 市玩家的水平不怎么样吗？挑战了这么久，连人小弟的关都过不了，这啥时候能见着最终大 boss 啊？发出这种声音的当然不会是家世粉丝了，对于家世出局可能还幸灾乐祸呢，此时看到有人跳出来和家世打对台，虽然心下也惊诧居然有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主，但依然是大声叫好，大声宣布自己支持这什么星星战队。这种表态当然不是真心就喜欢上星星了，这纯粹是恶心家世，恶心家世的粉丝们。这下家世的粉丝就更怒了，要挑战星星战队不一定非要就在 H 市的玩家上门去啊，反正比赛是在线上，我们不在 H 市一样可以啊。朝星星战队发动挑战的玩家群体一下子变得更多了，杀上门的有，在游戏里天天找来的也有，然而这打得多了，结果却依然就是一个字，输。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唐柔现在的水平和好胜的心情，想输给就这些网游水准的玩家，怕是得拔他一分钟的网线才可以，让他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场上，最后完全是给了不待见家世的玩家们攻击的借口。还最终大 boss 呢，合着第一幕出场的第一个小怪你们就干不掉啊，家世的你们真怂啊。